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降水强度并不是很大，大部分地方的天气都是不错的。强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亚洲，而且呢范围整体比较小，主要分布在咱们国家的广东、广西局部地区，还有这个东南亚地区。从总的来看呢，北美明后两天，美国东部降水呢仍然将持续。它是向由南向北逐渐发展的，强度呢继续减弱。明后两天五大湖以及美国东北部将会出现小幅的降温，降温幅度不是很大。那么在美国西部呢，降水就比较稀少了，气温呢继续回升，不少地方呢最高气温可以回升到25度以上。不过呢，明后两天新一股冷空气到来，那么美国西海岸降水发展，后天呢多地将迎来比较弱的降水，大部分地方都以小雨为主，并伴有明显的降温，最高气温普遍下降到15度以下。那么在欧洲呢，天气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明后两天欧洲中部啊降水逐渐减少，包括中欧东部、东欧西部、巴尔干半岛、意大利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回升到这个20度以上。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后天将有弱降水发展，也主要是以小雨为主，同时这里呢也迎来明显的降温，最高气温将从25度左右下降到15到20度。那么在中亚地区呢，因为有高空槽向东移动，所以中亚今天开始到周末将逐渐被高压脊控制，所以呢这个中亚大部啊今后几天都将出现明显的升温，预计在29号最高气温将达到近期阶段性的顶点。那么中亚西部和南部呢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周末呢气温达到近期的最高点。从下周一开始，随着中亚高纬度地区冷空气的东移，因此中亚北部又将出现明显的这个降温，降温幅度呢基本上在4到6度。总的来看的话呢，大部分地方天气还是不错的。现在马上这个要到五一小长假了，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下几个地方的这个天气，重点讲一下。比如说这个泰国，它是基本上是这个雨呢在不停的下，雨量并不是很大，天气呢有些闷热。菲律宾呢，这主要是以晴为主，天气也有些闷热。那么在越南，降水是持续的，偶尔呢会出现一些大雨。新加坡呢一直在下雨，偶尔呢会有些地方会出现暴雨。那么在印度尼西亚，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那么俄罗斯呢是先雨后晴，雨量也不大，气温呢变化幅度也比较小。那么文莱雨水呢是比较频繁的，偶尔呢还会出现大雨天气。波兰呢降水虽然多，但强度呢基本上都很小，基本上都是两三毫米的样子。那么捷克，这个也是先雨后晴，气温变化不是很大。总体来讲，这个周边的这个天气呢都还是不错的。应该说呢是比较适宜大家去那个地方旅游。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刚才跟我们细致的讲了讲五一到来之前主要的一些旅游的地区的天气的情况。再次感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下次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来到了午后的1:09，快十分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下午好，我是戴毅。 欢迎戴毅啊，戴毅、 很久没来做客环球旅行家了。 今年来过吗？ 没有啊，第一次邀请我。 对，这个 带着气鼓鼓的状态进来的。 不用邀请，戴毅就是一个旅行家啊。 啊，不敢不敢， 四处游走， 一直都没有回来过，所以一直没有来上环球旅行家。 但是因为今年戴毅的这个节目时间也是发生了变化。 对， 你是在974北京音乐广播的 下午的3到4点钟。但是可以正好每次听着咱们的节目来上班呢。 你的那个节目名字叫 和你一起唱。 对，一起唱。 对，听完这边高高兴兴旅行的故事之后呢，去我那唱一唱。 对，今天来到这里就是和你一起走，一起旅行。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呢，来的这位达人啊，今天因为是达人订阅号的环节，很长很长时间在我们节目里面他没有出现过了。 对， 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偶尔在隔壁台的节目当中， 这事儿我只能怪这事儿说完只能觉得怪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太老土了，连人的联系方式都没有，还处在就当时只有微博的联系方式吗？ 对啊， 但是 老朋友都是微博。 但是因为张帆确实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含蓄和内敛了一些 啊， 有微博也不太好意思主动去联系， 就是我是个被动的人， 对，很被动。所以直到今天才获得了他的名片，微信的名片。 那我们来欢迎一下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的这位环球旅行家。这样吧，我让你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听听你的声音，看很多朋友是不是还记得你。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环球的丹丹，很开心呢再次做客我们 FM87.6 环球旅行家，所以我的名字其实还挺切合这个主题的哈。 叫环球的丹丹， 环球的丹丹。 我们的一会儿这个昵称就是丹丹哈。 对，在微博上的名字是叫做 环球的丹丹。 对，大家待会儿听着广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去刷一刷微博找一找。这样的话身如其人，对上号之后我们看看他微博上面都记录些什么样的环球旅行的故事。 对，大家一定会有惊喜。 对，这是我要说的重点。 因为今天确实很遗憾没有视频来看一看。 和张帆老师失联的这几年我也一直在环球，我觉得当时我连一个手机号都没有要到张帆老师的。 你看了吗？多年之后发现这是场误会。 越说越显得我啊，当时这个实在是太被动了， 太不主动了。 欢迎丹丹来到今天环球旅行家。那丹丹刚才说他在一直在这些年当中在环球旅行。 对， 环球旅行呢有很多地方可能都是值得驻足的。那今天我们选择其中一个重点。 今天我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库克群岛。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我去过一个很小众很小众的地方。我觉得可能80%吧，在收音机前的朋友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地方。但是呢我觉得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我都不希望从梦中醒来，也不希望从那里离开。 丹丹特别棒，今天要把这个梦境跟大家来分享。 盗梦空间就开始了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库克群岛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我在这之前呢其实是引用了可能很多的环球旅行家的一些描述，我给它组成了这样一段话。这是由15个岛屿组成的一个国家，它有这个蓝色星球上最独特的蒂芬尼蓝的泻湖。其实这个泻湖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正音叫西湖， 西湖， 对，西湖，对，这个字虽然是那个一泻千里的泻，但是它在这个地方读作西啊， 西湖 啊。然后它呢，还有美国国家地理提到的世界上最美丽的白沙滩，它也被称为南太平洋皇冠上的宝石，它就是以詹姆斯库克船长命名的地方。这段话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它可以把库克群岛的各个方面都做了一个小小的提示。 对，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丹丹跟我们来具体讲一讲库克群岛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在这之前，戴毅，你不想先说两句话吗？因为戴毅今天出现在节目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个惊喜，是个巧合。 对，不是偶然，是因为昨天张帆跟我提到说那戴毅明天我们要聊库克群岛，你要不要来一下？我说我一定要去。 大家想知道为什么戴毅这么想去库克群岛的一个节目呢？ 张帆当时给我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点题，他说他认为我去到的库克群岛应该是我环球旅行的开眼之地，就是说我在还没有去走遍 更多的地方， 对，还没有走到更多地方之前的时候，我很有幸的是在2013年的时候去到过这个地方。 嗯， 刚丹丹说在现在很多人80%人还觉得没有听到过库克群岛， 嗯， 但是你想换作五年前的时候， 哇， 那几乎相当于是99%的人， 对，99吧， 对吧，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所以当时我也是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 嗯， 然后呢家人告诉我说你看一下地图，哦，原来离新西兰不远，然后离大溪地也很近， 对， 我说那就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吧，因为我想那么点个小岛海边， 你想想五年前戴毅就已经说走就走了， 有多少不同啊，对不对，海嘛，有天有海， 嗯， 有树有花，就是这样， 哦，对，而且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戴毅是海边长大的，哦， 对，我是海边长大，所以我对这个没有那么大的爱好和兴趣， 好期待， 嗯， 但真的像丹丹说的一样，去到那之后， 嗯， 我就傻眼了，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很难有机会再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于是我跟我的先生说，我说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再去一趟， 做一个约定，也许是你的五周年、十周年， 对，也是等到什么银婚啊、金婚的时候， 哦， 再去 银婚、金婚就太远了。 我希望自己长寿一点。 这样吧，我其实我这么说，就是带一下次去的时候带着宝宝一块儿去， 哎， 可能 这个可以有， 对对对， 让他有一个梦幻的开始。 对， 嗯， 确实就是我现在所有关于库克群岛的回忆都是像丹丹说的梦一样， 嗯， 但这个梦我希望可以待会儿接着丹丹在描述的时候， 嗯， 哎，重新让这个梦回回炉。 嗯，好，丹丹，刚才我们听过了带一的故事了啊，这段故事是个插曲，那么接下来由你开始正剧的开始。 嗯， 丹丹，如果让你现在介绍库克群岛的话，你从哪个方面来入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觉得还是先从名字吧，因为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名字。 嗯， 我们知道在历史的航海史上是有这么几个特别伟大的航海家， 嗯， 但是呢你能够想象到这么一片岛屿以库克船长来命名，而且库克船长又是一个这么伟大的英国的航海家，所以足证明这个地方其实它的一个地位和它一个美丽的地方。 嗯， 那最早呢其实发现这片海域的的确是库克船长，当时呢有一个星象叫金星凌日，他们的天文学家监测到了这个星象的出现， 嗯， 那么所以呢库克船长就是带着他的舰队然后就来到了这一边，他们本来是打算要发现这个天文奇观的， 嗯， 结果不小心呢发现了一片特别特别美丽的海岛，然后英女王就为了纪念他，就是他的这个长征的这种就是 壮举 、 嗯，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库克群岛， 嗯， 那么库克群岛现在是归新西兰托管，它是独立的国家，但它公民呢是属于新西兰的，就是这片领地呢， 嗯， 就是也属于新西兰托管， 据说它的某一些事务是交 给新西兰来做，对，比如像军事啊，这一些，对，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嗯，从它的名字上可以看出，其实这片土地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嗯， 那我们可能有些人会了解到《喋血舰队》这部片子， 嗯， 因为由《喋血舰队》，我们知道大溪地嘛，马兰白兰度主演的， 嗯， 但实际上《喋血舰队》真实的发生事件呢是在库克群岛， 哦，是在这边， 对，就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发生在库克群岛这个岛上， 嗯， 因为这块太美了，然后所有的船员们都不想离开，因为你其实航海很苦的，在大海上飘着，又没有淡水，又没有蓝天白云，还没有美女， 嗯， 所以这些船员他们不想离开，但是其实有上有皇命嘛，那么他们还是要继续去远征的， 嗯， 那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就是士兵和军官的一场激烈的战斗， 嗯， 对，然后呢就引发了喋血舰队这个事件， 嗯， 但是后来好莱坞拍摄的时候是拍摄在大溪地， 嗯， 但前期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库克群岛的， 哦，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挺有一个历史性的感觉， 对， 嗯，然后还有我觉得他的人也是特别的好，嗯，为什么我们讲说库克群岛可以给人仙境般的感觉，像梦一样，其实最主要原因是人少，嗯， 对，人少 人少， 是， 对， 我当时记得13年我去的时候，我一落地到拉罗汤加机场，大部分看到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也就是说 游客 对， 嗯， 都是新西兰人多一些， 嗯， 然后呢能够看到的像我们一样黄皮肤的人， 嗯， 都非常少， 嗯， 对， 整个岛上可能算下来不超过5-6个，所以那会儿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不像是我们亚洲人经常会去到的地方，然后呢再赶上这个季节又不是说一个特别旺季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岛上真的除了岛上本身有旅游业的人，从事旅游业的人和本土的人都会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用颜色来就是我们形象来看一看啊，刚才提到的有来自这个欧美的游客和来自大洋洲的一些游客， 嗯， 你比方说来自新西兰的澳大利亚的游客， 就是， 那么还有一种色彩我们 不得不关注，就是我们经常会在太平洋的海岛上发现有一群人，他们的肤色很深。 对 对对对，波利尼西亚人。 对对对。 但是库克群岛这个地方，其实它的登记人口就18000人，就是我们所谓的登记人口。 整个库克群岛。 整个库克群岛， 15个岛上10000多人。 对，就这个国家 人很少， 18000人。可是我们是 差不多就是不到1000个人 一个岛。我觉得咱们这个楼应该都有超过。 哎，这个比喻真的很好，你可以想象一下。 好厉害啊！ 对，那么我们再可以想象，因为是登记人口，也就意味着很多人其实他是已经生活在了新西兰，因为他在那边工作嘛。他虽然出生在库克群岛，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到，真正生活在库克群岛的当地人也是非常少的。不过新西兰人和库克人其实他们的渊源是很深刻，在我们拉罗汤加主岛上有一个就是海的出发点，就一个也算是一个小景点吧。其实就是当年的波利尼西亚人从这里离开，因为这个岛呢相对比较小，他们又开始远征去寻找新的大陆，然后他们就发现了新西兰。所以库克群岛的本土人是毛利人的祖先。这个点能从他们的语言上也听出来。 从这里走出去的。 对，然后像库克人他们打招呼是 Kiolana， 就是 K-I-A-O-R-A， Kiolana。 Kiolana， 对， 这个好像在那个拉罗汤加机场的最上面， 最上面 招牌上 也选择，对，欢迎的意思， 欢迎。 然后呢我们新西兰的毛利人他们打招呼是 Kiaua， 就是 K-I-A-O-R-A 吧，反正我不太清楚具体的 发音， 非常 非 常像，对。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当地看了很多舞蹈嘛，就像新西兰毛利人经常跳的那个战舞，那么在库克也是能够看到的， 吐舌头的那个， 对，吐舌头那个，对，所以它是有一点波利尼西亚人加毛利文化，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人的好，我们说了两个方面，一个说人少， 人少， 另外确实当地的这种风情，当地人的热情 非常吸引人， 非常好， 对， 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些元素是不是会吸引到你关注到今天节目当中这样一个目的地，由15岛屿组成的库克群岛。我们继续来听丹丹来讲讲库克群岛，我们究竟应该到那儿怎么样来感受刚才说梦境一般的这样的环境。你刚才说到梦境，为什么你会用这样的词来描述它？ 第一，我觉得它是海水美的不真实。其实库克呢，现在我觉得特别值得中国人去，一共有两个岛，一个就是主岛拉罗汤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外岛艾图塔基。那我们先说艾图塔基吧，因为它真的是太美了。刚才我提到了2000人，那么在艾图塔基的话，刚才我们提到18000人，我觉得在艾图塔基的话也就有2000人吧，最多2000人。 差不多跟我刚才算的那个算法是一样的，一个岛最多不超过这个数字。 就是作为去过那儿的人的体会，就是到了那个点儿的时候，中午出来，然后下午、中午都无所谓，整个岛上没有人，就你会觉得，哎， 这是我的岛， 对对对，感觉就好像是就是我的岛一样。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房子看着像是很新的样子，应该有人在服务或者人在吃饭。走过去也没有人，所以你就会觉得这岛上真的人烟稀少一般的感觉。 然后艾图塔基的泻湖呢，是我本人生平去过这么多海岛，其实我基本上应该把南美洲、然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海岛都走遍了。 你是海岛精灵。 对，我是海岛精灵。 结果发现 我是美人鱼。但是我发现在艾图塔基真的它的海面上，就是在你在坐船或坐在海边，你看到那个海水的景色，你会觉得是假的，你会觉得眼前是一幅油画，然后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像在梦里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直播，我没有图片，我没有视频，我无法用单纯的语言来去形容。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你可以上环球的丹丹他的微博上可以看到刚才他描述的很多景色。 对，没错。 在艾图塔基，像我们做出海游的时候，我会看到就是当时像一些白沙滩，比如说是一片很浅很浅的这种蓝色海水当中，然后交接着一些深蓝色、淡蓝色，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绿色，中间呢会有一片白沙滩浮现出来，然后那个白沙滩在阳光的照耀幻化之下，就是像闪着金光一样，你会觉得哎，是海市蜃楼吗？但不是。然后特别是在上面，如果还有几个人跟你打招呼，你会觉得他们是精灵吗？ 尤其是你坐着小飞机要落地到那个艾图塔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确实像刚刚大家描述的一样，那种闪着金光的沙滩，人烟稀少的感觉，景色那么的美好，沙滩又海水泛着那种微微的波光，你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我真的是在做梦，我没有来到这个地方的感觉。 各位如果现在不是在开车，我还是提醒大家，刚才戴毅打开的这幅图片跟丹丹描述完全是一致的。 对， 这个图片是在环球的丹丹的微博上的 现在是置顶的吗？不是 啊，不是， 是当中的一条， 是我对，是我最新发的一条， 对，是在他4月25号上午9:30发的一条。 我的老天爷！刚才我看这个图的时候，听你的描述，就像是你对着这张图片在跟我描述。 对， 因为这个景色已经印在我的心里了。我觉得它是在我在那边的时候，然后轻轻的在我心里划上了一道痕，做了一个记号，然后种了一颗种子在我的心底，所以他会一直呼唤着我赶紧再回来。 所以刚才丹丹在跟我们闲聊的时候，他还说到啊，这个来自很多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的旅行家，他们对这里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特别高。对，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上写到，就是我们知道那个体育画报，他们是以拍这种模特加海滩泳装而出名的。那体育画报他在50周年的时候做了一期特辑，就是放到就是在爱图塔基拍摄的，然后同时跟新西兰航空合作，然后做了一个就是热浪比基尼的安全视频。然后这个主编去过之后，他就说，去过这么多海滩，我想说爱图塔基的海水是我见过世界上最美丽的。 他绝对不是一句客气的话啊， 特别不客气。对， 太多了。 然后我们像我们这种背包客或者是我们自由行客人非常喜欢的这个 Lonely Planner， 就是孤独星球、他的创始人 Tony 先生呢，他也说爱图塔基是最美的海。而且他还引用了一句说，这边是最佳的失恋疗伤地。 就是刚才丹丹这是介绍的海水的颜色是在阳光下面我们看到的。其实我觉得它的海很奇妙一点，在于夕阳落下的时候，海水的颜色是会变化的， 是会变化的。 对，那种感觉也特别的美好。 因为那边人太少了，空气很清透，你会发现阳光就是夕阳落下的时候，它的颜色是很绚烂的，然后整个天全部都红了， 天是有紫霞的那种感觉，七彩云霞，然后映衬着海水，在夕阳落下之后，那个海就不再是 T 字头打头那个感觉的蓝了。 你是至尊宝吗？要踏着七彩祥云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北京欢乐谷47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长奏10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在海岛之钻夏威夷观赏火山熔岩奔流入海，驾四驱车驰骋辽阔古兰尼牧场，登旺纳凯亚火山仰望璀璨星河，在活力四射的威基基海滩体验冲浪，看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频频跃出水面，热情呼啦舞带你融入夏威夷。阿罗哈，我们在乐活夏威夷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心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舞厅里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脚下山坡绿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艾瑞。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广告时段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我是张帆。 大家周四下午好，我是戴毅。 今天我们达人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环球的丹丹。 对，在微博上面也是这个名字。 Hello， 大家好。 丹丹刚才一直在跟我们说，世界上最美的海滩、最美的这个海水的地方叫做库克群岛。刚才说了半天，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的话，戴毅强调了啊，在这个微博上你可以看到若干张的图片。 没错，环球的丹丹他在昨天发的这几张图，我觉得看完之后你一定就会明白刚才他描述的那样一个梦幻的感觉。 为什么 是 做梦的感觉？ 就这种照片的感觉，我觉得只有画家拿画笔去用心的把颜料好好的调一调，才能够调出这样的颜色。但大自然是这么神奇，调完之后就展示在你的面前，而且没有任何的人为的干预，也没有人、也没有人会站在画中间去挡着你，就没有，就完全是纯自然一幅画、你想拍什么样就什么样。 哎，我跟你说，我比你们年龄都大，我这小的时候的那个记忆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小的时候，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旅行的概念，说要拍一个海边的照片或者拍一个什么就是太空的照片，都是后边弄一布景啊，搭一小飞机， 我们都有这个经历， 弄一船，哎，坐在那个。假装坐船舱里， 就是有一个 拍一张 背景嘛。 这刚才这个戴毅这么一说，还有环球的丹丹这么一描述，我觉得这个背景就特别像我们小的时候把那个拍，而且拍的特别逼真的那个背景。 对，因为我跟当地人聊过，就是像我们这个爱图塔基上最有名的一个岛，就小地方哈，叫大角岛，是我们 坐游览都会去的一站，它从空中看像个小脚丫一样。 嗯， 这个岛其实特别美，它有很多地方都特别美。我说，哎，为什么你们不做酒店呀？因为在艾托塔基酒店相对是比较少的，住在艾托塔基的人不多。他说，因为我们不希望酒店去破坏珊瑚，去破坏海水，因为只要有酒店了，就会有废水的排污。如果弄不好的话，这个地方就毁了。我们希望这个地方就是可以长长久久的保持下去，然后世界的人，就其他地方的人都可以来看到是。地球曾经这么美丽，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毕竟盖了酒店就可以赚钱嘛，他们都不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环保， 为了它的美。 对，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对，我会发现当时我们去到的时候，就是好像因为这个地方那么美，所以我们突然一下自己觉得说，哎，我们也应该保护这个地方，也希望将来我们的子子孙孙、后后代代能够来到这个地方看一看，就像刚才说，能曾经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 我问一个问题啊。丹丹，你这几张图片是什么时候拍摄？大概时间？ 去年的九月。 好， 嗯， 戴毅，你去的时候是2013年， 2013年的十一月。 你看到的跟这个样子变化大吗？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这就是一个地方它美的原因，它美的理由，就是它其实在这么多年当中没有太多太多被人为改变的痕迹。 嗯 嗯， 这是一个理由。 是，然后我觉得库克地方呢，还有一点是我很喜欢的哈。其实，我们在旅行当中都可能都会有预算的考虑。其实库克群岛它的主岛拉罗汤加住宿就很多，然后住宿的这个标准也是变化很大的，就是从比如说基础的三星的，甚至到奢华五星那种大别墅500多平那样都有。适合不同的人群，然后呢，他们国家为了让就是一些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人，然后可以看到艾图塔基的美，所以呢，是由国家来运营了一个飞机，然后每天早上最早的一班大概是8点钟吧，就是你6点钟就要起来，然后你可以当天往返， 哦、 就你早上 不用住宿， 不用住宿，这样你可以因为。住到外岛的费用是很贵的，所以呢，就是它可以满足不同经济收入的人他的旅行的诉求，就是我不管住在哪儿，我都能看到这个美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这个东西是共同拥有的，就跟您刚才说说这个背包客，很多背包客去，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交通方式。 对对对， 我看到了和大家看到的是一样的景色。 是，然后可能有的一些就是海岛，它比较美的海滩或比较美的地方，都已经被奢华酒店占据了。 私属 啊，私属。如果你不住我家，你就不能来。所以我觉得艾图塔基就是库克人，他这一点，他希望把这些美景是留给所有的人去看的。 这点个赞， 点个赞，手动点赞。 地球人类是共享的， 对的， 刚才说过的这个库克群岛15个岛屿，那么如果说有人非常感兴趣，愿意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去库克群岛的话，丹丹有没有可能你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设计？如果是几天的行程，你觉得比较合适？可能第一次去的人怎么样来感受一下？戴毅也可以结合刚才我们提到你2013年的行程啊，来为大家。来规划一下，看能不能我们说到几个地方，重点的地方让大家去感受。 好呀，因为库克群岛是在新西兰的边上，所以我建议大家可能要留够，比如说就是8到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是结合新西兰一起去玩。因为我们途中一定要经过新西兰的奥克兰，所以你一定会做一次新西兰的签证。然后既然都做了新西兰的签证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停留一下。 对，就是说现在的签证是只要有新西兰的签证之后就可以进入库克群岛。 是的，是的，库克群岛本身是免签。但是因为我们途经新西兰，就奥克兰，所以在库克群岛本地呢，我建议是住5个晚上，因为这个海是首先是特别美的，然后艾图塔基呢，如果有经济条件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住下来，因为住下来你在那种很静很静的地方去感受到天地的美好是一种独特的感觉，那么可以在艾图塔基住2个晚上，然后我们的拉罗汤加住3个晚上，因为拉罗汤加是它的大岛，就这个地方可以玩东西很多，比如像我吧。因为我喜欢开车，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开车的人，所以我在拉罗汤加就会做自驾游。那当地呢，可以有那个敞篷的 mini 去租，就很酷很帅的。而且拉罗汤加所有的海滩，不管它是酒店里面的还是说是外面的，所有海滩都是就是公共海滩，你是可以停在就是海滩处，然后呢自己就是。反正一般都穿着比基尼了，然后外面套着那种夏天的衣服你觉得这片海水很美，你就可以停下来把车停到旁边到海滩上去玩一会儿。 它会有专门的给你沙滩椅给你 摆好，你可以再晒太阳，甚至很多人在下午的时候在看书。 是的， 然后，哎呀，你们看书，我看你们。 然后在那些就是公共海滩或比较美的这种公共海滩旁边，还有一些就是浮潜设备的出租的亭子，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自己就在那边去租，然后玩一会儿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放松的游览方式。 我还看到有人玩皮划艇， 皮划艇，对，因为水太平静了， 对，它特别适合一个人在上面玩单人的皮划艇，感受一下那种就是我跟自然跟水在一起。 然后我还在浮潜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就能看到车渠 、 哦，我们用来做那个手串的。 对，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一下就回到了某一个节目里面了。 文玩，但车渠它其实很大 很大，对，是活的，是活的车渠，就很漂亮。 而且我们会看到很多长长的黑色的 海参，对，请大家一定不要随意捡海参，保护环境。 那的海参是不允许你动它的，就是如果有人看到你动它，或者弄死它，或者吃掉它，都是要有法律来 有违法的。 你对， 对，然后在这边浮潜，因为海水也是它的能见度很高很高，所以能够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珊瑚。所以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些。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像我们吧，其实挺喜欢体验当地风情的。像在拉罗汤加，每个周六的上午，然后或者是平时周六上午是最大的一个市集，就是你可以去买手工艺品啊，可以去看舞蹈表演，可以去吃那些吃串，那边真的有烤串。可以去吃烤串，那还有 烤串， 对，就是 BBQ， 像 BBQ 很像我们的羊肉串，但是他们什么都烤， 对， 蔬菜呀、肉类啊、鸡肉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舞蹈表演。那平时呢，在我们就是就是在主岛上还有夜市，然后大家可以去逛夜市，就这些都挺好玩的。 他越说越，我觉得越不像一个海岛了， 特别不像海岛哈。然后因为我觉得库克人他是能歌善舞，据说他们是整个南太平洋上最会唱歌跳舞的人。那像我们年轻人，我们就很喜欢就是周末的时候去上他的 party bus， 就是这个应该翻译成中文叫欢乐巴士。那这个就是他会有一个巴士车，然后你一上去之后就是 DJ 打碟，动次打次，动次打次。 就年轻人也会有那种， 对，然后呢他会带你去很多的夜店，库克群岛有很多的夜店，然后很多的酒吧。如果你觉得这个酒吧还不错，然后音乐风格我很喜欢，或者酒吧里面的人，哎，我觉得还是能够对上了眼神，确认过眼神，那我就可以停下来。然后呢到差不多时间就快结束的时候，司机再把你送回到酒店。对，他是绕着岛一直在转。然后你觉得这个酒吧玩一下，哎呀，我想去下一个酒吧，那你可以再跳到巴士车上，然后去下一个酒吧。 天哪！ 对，所以这个蛮适合年轻人的。 就是我觉得，包括年轻人，包括年长一点，可能不太喜欢去夜店，或者说很喜欢流连在外面玩的话，酒店内部的游泳池啊，还有包括一些可以慢下来喝点东西、吃点小食品的地方，也特别适合去赏赏月亮。那种感觉，吹着海风赏赏月亮，让我难忘。就那两个晚上一直都这样度过的。我没有去酒吧，没有去夜店，我就在酒吧，在这个酒店内部的一个长亭那个地方看着月亮，然后喝点小啤酒，简直人生太美好了。 对，而且库克群岛呢，因为它非常鼓励去外面用餐，然后库克群岛就是整个拉罗汤加一圈有很多很多的餐厅，所以我觉得用餐选择特别多。然后你今天可以在酒店吃，我明天可以走出去，然后不远就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西餐，然后或者有的地方像它游客比较集中的区域，或者是市中心还有亚洲餐。对，那边有一些亚洲餐，然后泰国菜啊这些。 我刚刚找到一张照片， 是 就是我忘了是在拉罗汤加还是在艾图塔基，就是它有这个三文鱼，还有包括像大螃蟹，还有一些 BBQ 烧烤， BBQ 烧烤和冷餐拼在一起，就特别豪华的海鲜餐。 对， 所以听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它是不缺东西的。 对， 在这里虽然我们刚才说它美得像仙境一样，但是它真的有很多人间烟火的另一面， 是 供你去选择。 是，还有呢，就是像我是比较喜欢文化的，然后库克群岛它有两个这种文化博物馆，一个叫高地博物馆，它其实呢，它上就是在半山之上，然后它本身是在一个就是历史遗迹的一个古庙，就波利尼西亚人的古庙的原始基础上建起来的。然后在那边我们可以去听导游，当然这个可能对语言有点要求，他会给你讲就是整个波利尼西亚人的文化，包括他们当